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肉一定和小二，豆汁儿必包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有病何如无病好，卧床依旧逢干扰，病友桌边一个宝，哇哇吵，收音机比公鸡早，一日听开无几秒，神经随着音波绕，一事离奇不易晓，开开了，主人却向楼门跑。这是启功做的一首瑜伽奥住院所见。他住院所见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他这个同病房的这个病友啊，爱听收音机，他住院呢他也带着，他这收音机啊，他一醒他就给开开。所以呢这个启功啊，这个让他吵醒了，哎呀，实在是不堪其扰，写了这么一首诗。他说有病何如无病好，哎，你有什么别有病，这个卧床依旧逢干扰，我已然有病了，都住了院了，卧床了还逢到干扰，病友桌边啊一个宝，哇哇吵，就指这收音机，而且收音机比公鸡早，它开的特别早，等于呢他醒了之后一开这收音机啊，就给启功吵醒了，起到了较早的这么一作用。而且他这一开也就是一天，一日停开无几秒，他几乎啊开个就不怎么关，关也就关一会儿，他又给开开了。所以吵的这个启功神经随着音波绕，他一开呀，他就脑袋疼。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呢，这个启功不理解，他说一事离奇不易晓，我实在的是不知晓他是为什么，开开了，主人却向楼门跑，这位把收音机开开他可不听，他出去了，他顺病房里跑出去了，跑楼门那聊去了，外边遛弯去了，那你干嘛要把这收音机开开呢？合着就为吵我。所以启功的住院的一段奇闻，就写了这么一首词瑜伽奥，叫住院所见。几句闲言呢，咱们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启功传。上回书说到启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第三次回到辅仁大学，三进辅仁，这个自己心愿啊如常了， 最主要呢，是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陈元校长，而且跟着陈元校长学习。他就发现呢，这陈元校长在教课上太有本领了。他经常去听啊陈校长的课，甚至于老师为什么要选这篇作品，他的重点难点要求是什么，那都是精心挑选的。有一回啊，他听这个陈校长的课，就发现这个陈校长写板书啊，每行只写四个字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？这个陈元老校长在这个黑板上写板书啊，还是竖行的。过去我们中国人写字不都是竖着写吗？哎，这个书也是竖版的，都是这个自左呀向右翻书。现在呢都是横版的，是这个自右向左翻书。这人看书的时候呢是自左向右看，过去呢是自上向下念书。这个陈老呢在黑板上写板书的时候呢，竖着往下写，每行啊就写四个字，然后呢就单起一行了。嗯，这个启功很纳闷，他就奇怪，他奇什么怪呢？因为就写四个字，底下呢还空着一大块，完全可以再写。说那单起一行有什么不好吗？当然了，你单起一行再写又写四个字，那跟这一行写六个字相比，他写的字就少。可是横着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多呢，写不下的时候你就得擦了重写，这不等于费时费工吗？那同样一堂课字数一样多，一行六个字的跟一行四个字的那差多了，等于你多擦好几回黑板呢。这启功呢就不明白，他就问陈老说，您写这个板书的时候为什么每行就写四个字儿？陈老一听啊乐了，哈，他说你呀到这个教室啊，最后一排你坐在那儿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启功一听，哦，是吗？跑到教室的紧后边最后一排往这一坐，抬头一瞧啊，呵，这才明白，赶紧写到第四个字啊，这最后一排恰巧能够完全的看清看完整这个字，要再多写一个字，第五个字就让这个讲台啊就给挡住了。那你要想看全了呢，最末一排这学生就只能站起来，你要像启功这样的小个儿，那是必得站起来，就是大个儿也得欠点身，要么你看不见下面那字。哎呦，就通过这么一件小事，启功就发现这个陈元校长啊在教学生这是多么用心多么细致。那么陈校长呢，除了在这个课堂上啊现场的对这些个年轻的教师进行传授经验，还经常呢也到啊这个年轻的教师的课堂上听他们的课，听完启功他们的课呢也给他们指点。那么指点的时候呢，照例是以这个鼓励夸奖啊为主。哎，这个他用的是那种启发的口气，就跟你商量什么问题呢，就提一个头，他呢并不多说，主要是让你自己考虑啊。你比如说吧，你这教一篇文章，那么陈老就要问问你， 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你考虑过没有？这个时代背景很重要。那你要是启功听了这话得问陈老啊，这个时代背景怎么重要呢？哎，他不说了，点到为止，你就得自己去查去。可是通过自己找材料找书这么一查呀，查完了总会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那么陈老呢还鼓励启功他们开展多种啊形式的教学，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。您可听明白了？有些方法呀现在您要听啊不算什么，现在的这个学生还甭说大学，就是中小学生的那个课堂都已经五花八门了。咱们说的这可是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的事儿。那有些个陈老啊研究出来的这个教学方法在当时那可是十分的时髦，那对于学生来说特别的新颖。您比如说当时辅仁这个大一国文呢要开书法课，陈老就建议启功，你把这个书法的那个帖呀拍成幻灯片打出来给学生看。您听没有？当时看幻灯片那是十分新颖的一个事情，这搁今天好多小学生恐怕都不知道什么叫幻灯片了。您拿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还有这幻灯片，哎，老师上课的时候还放这个，这样同学们呢看起来呢更直观一点。现在呢直接课堂上都是电脑，那比幻灯片清楚多了。哎，当时在40年代陈元校长就让启功把这个碑帖拍成幻灯片，在课堂上呢打出来让学生看。那么特意选择呀辅仁大学东北角的那个阶梯教室，哎，这个课呢是启功主讲，但是呢由这个陈老啊担任指挥。他拿一把尺子，就是那个上数学呀这个几何课呀用的那个木尺子，他拿那个木尺子发号施令敲桌子，每敲一下管那个放映的人呢就换一张新的幻灯片。这会儿课堂上同学们就会爆发出一阵呢感慨声，看到好的呢大家伙呢就要表示赞叹，那看到不怎么样的呢这个幻灯片再一放大呢那就更难看了，大家伙呢也会发出啊嘲笑声。哎，就这会儿启功就要给他们具体的讲解这件书法作品相关的知识，从这个用笔结字行气篇章详细的分析这篇作品的特点。哎，讲的差不多了，陈校长就用尺子再敲一下桌子，于是呢又进入到下一章的欣赏和讲解。你想这种教学方式在当时来说一定特别受同学们的欢迎，这就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啊，是不是？那么启功呢当时在这样的课堂上讲起来他自己觉得也特别能放得开，准备呢这个好了的准备的很充足的内容呢，那讲的那就很充分，就是有时候没准备的即兴的发挥也十分的生动。他说呀，他说我和老校长的合作啊就仿佛啊演出了这么一场啊双簧拉洋片，配合的还是格外的默契，老师讲的带劲儿，同学们听着也格外的带劲儿，那一堂课也很快的就结束了。 那么就这样，您别瞧就这几节书法课使学生的那个收益那是很大的。所以一上这个书法课，每次课前课后还都有啊学生不断的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，还要详细的和启功啊进一步的讨论。那就事实证明这种教学方法确实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，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。这都是陈老校长亲自设计和亲自指导的。他非常啊注重写作训练，对这个作文课呀抓的是非常的严，格外的严。当时呢那个学生的作文啊都用毛笔写，写在那个红格的那个宣纸本上。哎，这个不单单呀要考这个作文，同时呢也是写字的一种考核。你不能写得太潦草了，弄得这个本上啊半本都是大墨点子，竟是涂涂改改涂得黑嘎的，那也不好看。这个陈老除了严格的要求学生之外啊，他还要求像启功这样的老师，要求老师们在批改作文的时候啊，你也得工工整整的用毛笔写。他还有一高招，什么高招？就是定期把学生的作文还有老师批改张贴在橱窗里头，让大家伙儿啊是参观评论，甚至于他把自己的成文啊也张贴到这个橱窗里边让大伙儿看。那每到展出的时候啊，这个学生们还不提，老师们得格外的用心，因为像启功这样的青年老师们大伙都知道，这不单单是学生们之间一个小型的作文竞赛、书法竞赛，这是老师之间的一次相互观摩而且相互竞赛的这么一个比赛了。所以他呀启功在批改学生作文的时候呢就要提起12分的警惕，拿出12分的用心。不管是啊上头天头的这个顶批还是最后的总批，都得兢兢业业的写。每当啊展出的时候，启功得看我这字比其他老师怎么样，甚至于说比学生怎么样，那不能落到学生后头。哎，这个启功才真正懂了什么叫做教学相长。那么就是陈老的这种做法大大的促进了启功，也就是说其他青年教师他们的这个书法，特别是小楷。那么你常年坚持练习一点也不敢马虎，那您说那个字写的能不规矩吗？所以您看启功先生那个书法呀，他这个基础特别的好，他楷书一定写得很好，就跟他教学生写这个啊批改的时候，这会儿这些年的坚持那是分不开的。给学生批改这个字啊，不敢以求有金石气，哎，有个性，而且把字写得歪歪扭扭的、怪里怪气的啊，自成一家书法那不成，就得规规矩矩。那么说到这个展出作文的这个橱窗啊，还有一点小补充，就是这橱窗的平时啊它不贴作文，它贴什么呢？贴告示，什么告示都有。比如说哪位老师啊生病请假了，哎，就事先呢公布在这个橱窗里头。那学生呢一望可知老师生病请假了，这位老师的课呢今儿上不了了，那学生也就自习了，就是这意思。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 这橱窗里边如果某一位老师啊长期的请病假，大家伙可就心照不宣了，就明白了这个老师肯定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大伙还不能明说，结论呢实际大伙都清楚，就是让日本人给抓走了。学校呢也就通过这种默契的方式啊，向大家伙公告不好公告的消息。启功先生说，在这个整个沦陷时期，辅仁呢大约得有十来个人被捕过。当然呢，一旦有人被捕了，大家都会啊尽力救援。您各位都知道曹汝霖呢，哎，在这个五四运动以后呢，这个曹汝霖成为了汉奸啊。那全国人都知道曹汝霖是大汉奸。那曹汝霖为了表白自己呢，就是杜门不出，坚决的不出门，也不跟一般的人来往，也不写文章。在这个曹汝霖老年的时候呢，他生了一个小女儿叫曹庆熙，也在这个启功先生这个班上啊念书。当时呢很多辅仁的老师被捕以后呢，就有人呢托这个曹庆熙找到这个曹汝霖，请求他呢出面保释。这个曹汝霖呢虽然说是勉为其难，但还真的呀找过日本人，通过他的这个干预和斡旋，最终呢很多人呢还都获救了，被释放了。你比如说这个英千里呀、赵光贤等人呢，都是曹汝霖帮着给救出来的。这个大一国文课呢各班的这个课本是统一的，所以选哪些作品，为什么选它，它的重点是什么，通过讲这篇作文要达到什么目的，这个陈老校长在事前呢都有周密的考虑，而且要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们呢要交代清楚。学末呢全校这个大一国文课要统一的会考，由陈校长亲自出题，统一的评定分数。就这样既考了学生呢也考了老师。很有这个竞争的味道。每到这会儿呢，启功总是加班加点的为学生们辅导。所幸呢，就是他的这个学生啊，在历次会考当中成绩还都不错，可以说没有辜负这个陈老对启功的希望。陈校长不单教启功他们怎么样教书，而且要教他们怎么样读书做学问。他非常强调治史学呀，在史料的搜集和使用的时候来不得半点的马虎。那么经常他要向启功提出一些个问题，到底向启功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，启功又是如何解答的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最长的旅途，一路